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永定门外大街开阳路蔡胡营南路一线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爱的路上，你和我歌里不是那么唱的吗？好了，今天已经到周末了，每到周末的时候就特别开心哈、啊，想到又有两天的这个假可以休了，又到周末了。哎呀，周末到哪儿去玩呢？来听听看，今天也要为你介绍这个京郊自驾的好去处哈，或者是北京周边的自驾的好去处。今天呢，这个由于有这个会哈，所以呢，部分路段呢会频繁的交通管制，所以大家呢还是早点出门，规划好行车路线。早上出门的时候就听同事，哎，平时20分钟的车程，今天早上怎么走了50分钟呢？今天早上怎么这么堵啊？后来我掐指一算啊，不是我掐指一算，今天限号3和8呀，不应该这么堵啊。哦，查了查，原来是这样的，是因为今天呢有这个部分的这个临时交通管控措施，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出门，不要迟到。好啦，家族群当中的各位朋友发位置发红包了哈，新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赶快来刷存在，机会难得，赶快把你2维码发到我们这里，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一拉，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你的线下社区呢在不断的扩大当中哈，你的朋友都像是亲人一样。而且我们马上要推出活动了，想参加活动赶快把你的微信2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这电乐太给力了，谁选的？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丁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刚才收购了啊，今天呢是2018年的5月25号星期五，限号是3和8。如果您机动车的尾号是3和8的话呢，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既然到周末了，就来给大家都推荐适合我们去自驾游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先来推荐的是夏日民俗度假村的地方，我们今天来推荐的是北京房山水域村。原始质朴的水域村坐落在房山区的南窑乡，村落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致。水域村的建筑沿袭了北方农村四合院民居风格，至今村内呢仍然保存着100余处的原生态的民居部落。水域村大部分的院落呢建于明清时期了， 房屋的高低错落在山坡之上，与山坡浑然一体。房屋地基石路全部使用就地取材的青石建造而成的，墙体呢由煤粉还有石灰混合材料粉刷，村落整体呢所以呈现出的是那种质朴的灰色调。村内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应属杨家大院啊，这没有乔家大院，是杨家大院。对，这是一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四进院落，屋檐下遍布着砖雕石刻，一条石路直通院落的深处，非常的美哈。水村呢也有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128盘石碾，根据这些石碾研究出了独具特色的中翻表演，数百年的历史沉淀呢还形成了以中翻、大鼓、秧歌等等为主的庙会文化。怎么走？地点呢就在北京市房山区的南教乡水峪村。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非常精彩的2018年度第21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十名歌曲。首先呢是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Samantha J、 第九名 张靓颖心电感应808， 第八名曾舜晞早安少年，第七名胡夏青春遗言，第六名 Ash A Lover's Concerto。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ah. 自 Samantha 真人版芭比娃娃带来的这首歌曲 Up， 上周第十五名，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十位置。人美歌甜哈、好像没有是他办不到的，他总是能够轻易开口就可以调制出让你开心的旋律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On the day by up so high， 感受这个旋转的 这次再度与风暴音乐节携手打造这样一首电音曲啊，合作伙伴呢也是知名的音乐人了，震撼感依旧，同样还增加了几分的经验。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哎，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五二二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FM 974，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说句心里话，说这节奏太给力了，好久没有点你的名字了哈。说句心里话，你好，刚刚这样的节奏当然是汽车音乐会的专属节奏了，有没有？名字很难起，说报道了，空港不堵车，得意什么呀？我们这边也不堵车， 还有沙漠问候一下 Annie 正在问怎么进群啊，你已经发过二维码了，就别着急了，剩下就是我的事儿了，你不用操心了，待会儿我先扫一扫你，然后你一定要同意一下哈。哎，你那个头像我挺喜欢哈，熊大跟熊二啊。话说下周五就是下周的这个时候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打算，我也会为大家准备特别节目的，也让我们共同欢庆六一儿童节哈。哎，这跟咱们没什么关系，童心未泯吧。还有盈利似水流年二维码都收到了，待会儿一一加你们为好友，再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还有金房单位流年似水爱在里头 Jessie 你们好。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继续攀升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安少年曾舜晞。Morning call， 作为花样姐姐早安主题歌，大眼仔曾舜晞用这种很暖萌清新的演唱风格，搭配极有磁性共鸣的嗓音，一股清扬暖韵的调调，让耳朵马上酥。 早餐牛奶的温暖，相信自己的勇敢。未来天空加点蓝，哦哦哦，昨天留下的遗憾，今天加倍努力去追赶，奔跑去寻找答案。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我喜欢。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快跟着我吧。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说早上好。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say hey， 嘴角上就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元气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 哼着调调屁股摇摇 ，Morning Morning Call， 摇上脸，说声未来你好 打包双份的早餐，梦想天天在加班，成长没时间偷懒。哦哦哦，海滩假日的狂欢，转眼巴黎街道的浪漫，奔跑去寻找答案。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我喜欢。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快跟着我吧，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说早上好。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say hey， 嘴角上就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元气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 哼着调调屁股摇摇 ，Morning Morning Call， 摇上脸，说声未来。双脚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眼睛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 哼着调调屁股摇摇 ，Morning Morning Call， 大声点，说声未来你好 ，Yeah。 Morning Call baby， 早安少年来自曾舜晞，上周第十九名，本周晋升十一位，来到第八位次。Morning call， 早上好，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最近特别喜欢听这首歌曲，听到它，整个人都沉静下来。胡夏，青春无言，你给青春留下什么样的感言了呢？第七位。 嘿，不经常想起的。那个你出现在昨夜五彩的梦里，白色 是当时的爱情，黑色是后来的别离。黑延伸在彩虹的那一边，传说深藏一份 子胡夏的青春预言，治愈系的嗓音唱出了青春时代的懵懂。青春预言当中的歌词像极了电影当中主人公顾明耀写给自己青春的一封信，幸福至今未曾谋面，有些人总是一转身也许不会再见。句句戳心的歌词搭配迂回婉转的旋律，将十七岁那个夏天的点点思绪全都诉诸笔端了。 看不到的蓝天，到不了的明天，终于我为青春写下了遗言，那回不去的从前，有太多遗憾值得悼念。对你诚心祝福，终有一天会实现，今后我会再想起 下的青春遗言，上周第九名，本周上升两位，来到第七位次。好了，我们继续攀升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ow gentle is the rain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Birds high up on the tree. Serenade the flowers with their melodies. How gentle is the rain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Birds high up on the trees serenade the flowers with their melodies. Oh, see there beyond theThe bright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me magic from above made this day for us just to fall in love. You hold me in your arms and say

it, fightin' it, pop it. Put your honk in the sky, move side to side. Jump to the left, stick it, glide. Zigzag, cross the floor, shuffle in diagonal. When the drum hits, hands on your hips. One-footed, 180, twist them in a zigzag, step, slide. Lean it, left, clap three times. Shake it out, head to toe. Throw it all together, that's how we roll. Do the hold down. Do the hold down. Do the hold down. Throw it all together, that's how we roll. Do the hold down. Do the hold down. Do the hold down. Throw it all together, that's how we roll. Boom, drop, clap, the boom, to clap, clap, clap. Boom, boom, tap, tap, tap, boom, boom, tap. Boom,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甜美可人的纯情小女生，生于92年，现年只有25岁的 Miley Cyrus 带来的这首 Hold On Do Down， 啊，上周第10名，本周晋升了5位，来到第5位次。不仅爱唱歌哈 ，Miley 更是时尚达人，在时尚界呢尝试了各种不同的风格，演绎出了与众不同的清新和自然。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我是腾斌。刚刚是我们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5名歌曲，接下来闲话少说，我们继续攀升第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到这样的旋律就想跟着它奔跑起来，清新流畅，再加上许飞具有独特感染力的嗓音，让听者仿佛跑步穿行在旷野小巷。 Just Wrong 上周第18名，本周晋升到第4位。 在人群中弹奏吉他，就会有人围绕在我身旁，仿佛手中握着一根牧羊棒，一片片羊群看到我的思想。当我坐下开始哼唱，把诗抄在一张存在于思想的纸上，年轻的太阳也厚在了我的身上。我用脚步丈量世界的距离，汗水绘画尘封在我耳旁，我的身体像生了一对翅膀，不仰着任何力量兀自飞翔。 Just Wrong 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信念筑路、本心如初的许飞，上周第18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4位。好了，我们继续攀升前3甲歌曲。 Number three。 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间，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

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了理想，谁人都可以，也会怕有一天天天共我、 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经典，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黄家驹的歌充满了对于这个世界的呼唤和正能量，他们拼搏着，他们奋斗着。《海阔天空》呢是赋予斗志的，是青春年少澎湃热血在调音台和效果器后被放大的结果。这首歌呢，我觉得已经超越了语言和音乐的范畴，成为了一种信念、信仰和力量。也算是实至名归哈，上周第13位的歌曲，本周登上了汽车音乐排行榜冠军的宝座，这样《海阔天空》。好了，这里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编，期待和你共同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音乐创作离不开真情实景的体会。由北京广播电视台组织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开启了第二场艺术家创作之行，组委会组织一批词曲家到海淀区开展创作采风，通过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了解，激发词曲作家对歌唱北京歌曲创作的灵感，并鼓励全国词曲家以及音乐爱好者踊跃投稿，为新时代的北京创作出经典歌曲。词曲家们以艺术家的视角分享了采风体会和创作心得，他们表示一定会把所见所闻完美融合到音乐当中。作曲家孟勇谈到了这次采风的感受。 北京是在全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看到了我们现代企业的发展，我们北京的巨大的变化。作为搞艺术的、搞音乐的，就是希望通过我的音乐能够展示我们北京的风采、北京的风貌、北京的精神。 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流行音乐家协会理事孟文豪的感受是这样的。 原来吧，我们一直听着北京，我们原来创作的一听就是一个三弦啊，一个老北京的胡同啊，像类似前门情思大碗茶一样，这次我看了以后，我感觉感触挺大的。其实

来自 Glee Cast 欢乐合唱团带来的这首 Loser Like Me、他们整体水准很不错啊，翻唱的都是榜单的热门金曲或者是经典的曲目，改编版本呢很有自己的特点，不少老歌还因为 Glee 的翻唱而成功，再次打进了 Billboard 榜单当中。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刚刚又加了很多的新朋友进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啊， Annie 张、还有尹丽，还有似水流年，还有没有新朋友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打卡报道了。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谢谢你给我们晒的这个盘菜啊、一盘菜一盘黄瓜，这是什么切的黄瓜片？还有这盘菜没看清楚，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锅上焖蘑菇平菇是吗？好吧，还有没有晒好吃的呢？晒美丽的花朵景点的？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各种方式来刷一下存在哈，来表现一下自己啊，表现一下自己，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这是我们官方微信平台。如果想在线下参加我们的活动，同时呢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呢，就赶紧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拉一拉你，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社区社群当中哈。线下的社群现在人非常非常多了啊，所以呢想加入的话呢，加入到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当中来哈。刚刚呢很高兴加了这个引力，他就说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怀孕那会儿就喜欢听，现在带着娃一起听，后面这句是我加的哈，引力带着娃一起听哈。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了，夏天了，到海边去转转吧。 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的周末自驾推荐海岛之行，来推荐的是渔岛。渔岛呢，在中国最美的八大黄金海岸之一昌黎黄金海岸的中部，因为盛产鱼虾深贝而得名。来到渔岛呢，无论是出海捕鱼还是海滨寻宝，都是必不可少的项目啦。而渔岛的有机蔬菜天地更让人神往，看完渔岛的海岛风光，再亲自采摘有机果蔬，美好的旅行就是这么简单。同时景区之内呢，还有很多游乐设施，并设有水上乐园，还有年轻人喜欢的沙滩足球、排球等等等等。不错哈，先来一个皮皮虾，再来一盘大螃蟹，然后就着有机蔬菜、圆白菜、大萝卜，这什么吃法？好，咱们走吧。由京沈高速18号出口下来之后呢，转武昌黄快速路，然后再转这个沿海公路就可以到达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周华健的《花心》。要介�绍一下哈，这是93年周华健事业的第一次高峰，就是因为这首歌《花心》，当然也是源自于他同名专辑当中了。这张专辑在当年获得了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的第一名的好成绩，每一首都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最难忘的回忆时记。周华健用他的音乐和创作帮我们留住了时空当中某些比回忆还要坚固的东西，谢谢华健陪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步。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花香你心

声音你还是听得出来的哦，还是喜如云那空灵飘渺的仙女般的声音。不过感觉这首歌曲和他之前的如果云知道啊哈、日光剧场啊等等很不一样，那种歌声呢是更加飘渺的，更加有点忧郁的感觉。不过现在的歌曲呢多了一份淡定和亲和，所以有机会呢和这个许茹芸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呢，发现她的语言和歌声一样也是那样牵动人心的跟随她说话的节奏呢就会把你带到特别美好的回忆里面去，从曾经的青涩叛逆再到努力去拼搏，让你有一种在时光当中穿梭般的美好的感觉。刚刚就是许茹芸又给我们带来这首《见过永远》，和《枫糖早餐》那首歌曲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宇春春春的《流行》，感觉这首歌曲还是有很多这种前卫的尝试在里面的。啊 ，sorry， 不是这首，是这首。李宇春的《流行》，他将对于流行音乐和对世界的思考以及见解，都融入在这首歌曲当中了。也时下非常流行的这种曲式哈，说唱 rap 加上一点电子小电子的成分，好了，来感受一下李宇春的流行。 外面不热不冷，开始的作文，我要打开流行之门，存在感加一什么鬼的运动蠢蠢，不分踏踏是玻璃自由平稳，玩儿过的迷恋与的心外 C 位一带有一轮好事分拆，只是你和我已经约好几分，当滴滴当度要虔诚，别先保持气阵，手机都举完，外面跟着了这后跟，同步更新，不要随便思考提问，不分踏踏这椅子怎么用神，恋爱看个价钱钻钻钻，连喜欢的爆款染染染，世界末日前高举双手狂欢点赞， 全新的流行单曲，来自李宇春的流行，这就是他的流行。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来自美国的一支乡村乐队给我们带来浓浓的美国乡村情哈 Dak Brown Band 还有联手 Jimmy Buffett 带来这首 Need You。 感觉 Dak Brown Band 他们的音乐清新感十足，非常受推崇哈，也曾经获得过第52届 Grammy 最佳新人奖，获得了第55届 Grammy 最佳乡村音乐专辑大奖。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不是说过了吗？好，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翻唱的 Better Man。 好，这是 Sandy 林忆莲第一次演唱一首属于男人的歌，从 Robbie Williams 的原曲当中可以听到他因为对于真爱的渴望，所以努力想成为一个更完美的男人的决心。而细腻的 Sandy 林忆莲从女性的角度仿佛回应着 Robbie 的心情一样，来听听林忆莲翻唱的 Better Man。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